想总要一拼，夜雨中不都打寻不但结冰也能够上帝与你相见，与你心愿我也有我感觉，难道要自己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，又却怎么好好心的欺骗，让我等再等想再受伤，无奈我心要变难。